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剧。孩子爱乱涂乱画怎么办？哎，我媳妇儿，你这白衣服怎么又有这红道的了？这怎么弄的？ 还说呢，都怪我们单位的小红。 小红，她怎么了？ 今天加班啊，她非把孩子带来了，说没人看。结果呢，他们家儿子啊，把她的工位画得跟那个花瓜似的。我把衣服啊搭到我们俩隔壁家那玻璃上，结果连带着就遭殃了。 嘿，你说这孩子，他这有点不讲究。这孩子多大了？ 小魔头。刚3岁，哎呦，他能懂啥呀？主要是呀，他妈妈应该管管他，别让他老乱画呀。 咱不说衣服的事儿，咱光说孩子的事儿。我怎么听说一说法，3岁左右，这小朋友爱画画，不能管好像。 啊，还有这事儿啊？ 不对，我也是听说，也拿不准，要不咱们还是问专家吧。 行，问问专家啊。 您好，我是 AI 专家，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哎呦，专家，您说说这2-3岁的孩子开始迷上这个乱涂画了，这怎么办呢？ 这个很正常，这阶段是宝宝的涂鸦敏感期，他们还不能用语言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只能通过绘画来表达，无论画的好坏，需要加以正确的引导和不断的鼓励，并感受在绘画中想要表达的东西。 哦，那把家里弄得跟那个涂鸦乐园似的，这还不能管了？ 对呀，专家，您给我们想想办法呀。 其实很简单，你可以准备一些道具，比如很大块的硬纸板、废报纸、旧衣服等等，将它铺在地上，并准备各种各样的色彩笔、可清洁的颜料等，引导宝宝在你提供的衣服上、报纸上、书本上用笔画，用手画都可以的。时间一久，他就知道要在这些物品上画，而不能在沙发、墙壁上画。 那么说这招要是不灵呢？ 如果这一招还不行，那么可以尝试以牙还牙，父母可以用马克笔在自家儿子脸上画满雀斑、眼袋、胡须以及王字后带出门，孩子这时候都有了一些羞耻感，这么一来就知道错了。 哦，明白了。 得啊，明天呢我就跟小红说，让他呀试试专家这些招。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狂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来关注成长资讯。如何避免误服药物？很多儿童药品如退烧药都是水果味的，孩子不懂事就会去吃，还有的孩子出于好奇可能会误服各种零碎的小东西、洗衣液等，从而导致中毒或其他伤害。 那么如何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呢？低龄儿童感受世界、了解世界的方式常常会通过尝来实现，因此误服在临床上很常见。孩子可能吃下各种东西，其中最为常见的就是误服药品。在此提醒家长朋友，第一，要收纳好家中的药物。这里说的收纳好，不仅仅是把药瓶的瓶盖拧紧，因为一个两岁的孩子想要把瓶盖拧开可能需要10秒钟，所以收纳好一定是将物品放在孩子拿不到的地方。第二，家长要告诉孩子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家长不要低估孩子，认为我的孩子还小听不懂，很多事情孩子是可以明白的。第三，如果家中长辈需要长期服药，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吃药，因为孩子有很强的模仿能力和意愿，所以当他看到长辈吃药时会认为我也可以吃。第四，不要给药物给予他完全没有的功能，比如你吃了这个药就可以长高，这是糖果等等。家长一定要告诉孩子，只有生病了才需要吃药。孩子能做近视手术吗？现在正值暑期，很多学生都选择在这个时候做近视手术。做近视手术有年龄限制吗？选择哪一种比较好？做完视力会反弹吗？在这些问题解答之前，必须要给家长提醒，近视手术要求年满18岁。近视手术属于眼球外手术，也就是在角膜上设计，通过角膜表层或半层的切削，达到摘镜的效果。近视激光从以往的准分子激光手术发展现在的半飞秒激光和全飞秒激光手术，两者各有优点。半飞秒激光适合角膜稍薄、度数在1200度以内的角膜稍薄的患者。半飞秒手术需要2台设备，先用飞秒激光角膜置瓣，掀开角膜瓣后再行准分子激光切削相应近视度数，切口相对来说较大。全飞秒手术适合角膜后度数在900度以内的患者，先用飞秒激光在角膜基质层切削一个透镜，再通过2毫米的角膜切口取出基质透明。由于切口小，适合于运动类患者，术后不会发生半移位。由于近视激光都需要切削角膜，因此术后会有干眼症，只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一般术后3到6个月都会恢复。丽丽空间创意亲子音乐会敲开心来了，打击乐、爵士乐、交响乐，这是一场很有意思的音乐会。以鼓槌为号，3位音乐家邀请大小观众乘坐敲开心号直升机，开启一段或热烈、或优美、或搞笑、或梦幻的音乐之旅。通通鼓、手碟、卡红鼓、颤音琴、中国大鼓、小镲、小铃鼓，甚至桌子、报纸，这些我们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乐器将会是这场音乐旅程的主角嘉宾。在三位敲击音乐家的手里，剧场将被转化成一个大大的声音游乐场，希望所有的大小朋友都能在这里和着音乐敲开心。演出时间是8月13和15号，地点就在天桥艺术中心小剧场，目前还有180元最低票价。第十届中国儿童戏剧节音乐话剧《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穿越平行世界》来了。你听说过神奇的平行世界吗？就是所有的愿望都能被实现的世界。啊，你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世界吗？那快来看看大头儿子和小伙伴们的奇妙之旅吧。上学前班的大头儿子每天都有很多学习任务，令他非常苦恼。一次偶然机会，大头儿子和小伙伴们在神奇的小丑先生指引下，打开了进入神奇平行世界的任意门。在平行世界里有各种各样的游戏和吃不完的糖果，他们在这里感受到了快乐。可是这样的快乐开始吞噬孩子们真实的记忆，他们逐渐忘记了他们的家和爱他们的家人。大头儿子和小伙伴们会在这个平行世界经历什么？他们还能够重新回到自己的家吗？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8月14和15号，地点就在中国儿童剧场，目前还有100元的最低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孩子在进行篮球运动时需要经常的跳跃跑动 和各种拉伸动作的结合，有利于促进骨骼生长发育。长期进行篮球运动对孩子身高非常有益。而在打篮球时，不但需要跑、跳、拍、运、接、传等多方面能力的发展，同时也能锻炼孩子手眼脚身体全方位的运动协调能力，而且对孩子的体能、反应能力、耐力都是很大的锻炼，有利于孩子综合发展，提高身体素质。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星瑞鹏翔国际篮球俱乐部创始人龚老师和苑教练。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星瑞鹏翔国际篮球俱乐部创始人龚老师。龚老师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就是我们上集啊，就前两集啊，我们有请苑教练跟我们说了说这个关于篮球启蒙的一些话题，包括多大开始练呢、然后呢是一个什么样的训练计划，包括比赛当中啊有可能碰到一些什么样比较有趣的故事啊，我们这个对于篮球的启蒙做了一个初级的了解。那么这一集呢，我们谈一谈这个小朋友从多大可以开始走专业的道路啊，包括怎么去选俱乐部，好吧。那么第一个问题可能就是各位家长比较关心的了，怎么挑选一个靠谱的篮球俱乐部，您认为应该从几个维度去评判？ 其实我认为呢，主要的从两个维度就可以了。第一个维度肯定是首先的一个师资力量，第二个维度呢要看孩子第一次接触这个篮球课，在课堂里边孩子以及他身边队友的一个整体表现。然后从教练的这个师资上面呢，像我们呢做的是外教的青少年篮球培训，那么我们的外籍教练，首先你要有这个从事青少年训练的一个经验，但是最主要的呢，你要有在国际认证的教练资格证，这个是最主要的，相当于说是个你的门槛吧。然后我们呢是需要外籍教练和中方教练共同上课，那么这种形式呢，我们的中方教练是必须要持有咱们篮协颁发的教练员资格证，换句话说就是持证上岗，这个呢是一个门槛，也是大家最比较容易了解的。第二个就是在课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的一个表现，孩子们在课堂里边表现的是不是更自信、更敢于沟通。然后呢，对教练方面，你要看教练对上课里面所有细节的关注，孩子在课堂里边能不能体现出一些好的习惯，这都是选择俱乐部以后，俱乐部可以带给孩子的一些改善。那么这个呢，是远远要重要，或者说要高于篮球本身的。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做体育教育在课堂里面的一个实际体现。所以我觉得有这两个主要的维度呢，让大家可以帮助我们所有人去选择这个篮球课堂的时候，会有一个相对比较容易把控的标准。 那么从价格上有没有一些标准可以参考呢？ 价格现在因为我们这个价格呢，在市场上其实价格有高有低，都不太一样。对于我来说，我认为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吧，它价格高肯定有价格高的一个体现，那么大家还是从最主要的这个刚才提到两个维度去关注到他孩子是否可以能够在这个课堂里边体现出刚才提到的几项东西。这样的话我觉得能够达到一个教育的目的的话，可能多花一些钱家长可能也会是认可的。包括我们其实现在在国内来说，我们的价格可能也会稍微的偏高一些，但是家长的对这个课堂以及孩子得到的东西他是认可的。 那多大范围，多少范围是合理的您认为？ 我觉得其实现在的这种体育培训，或者我们说体育教育的话，我认为这种一堂课的课时费吧，我觉得在300到500之间都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这也是市场的一个大概的一个价格， 也就是一次陪 两个小时的课、 两个小时的课。 对， 300到500是比较合适的。那一个班大概多少球员是比较合适的呢？ 从我的角度上理解呢，那我们一个全场的篮球场，这一个球队最多的孩子啊就在15到20，这 是最多的， 可以去来衡量的。因为现在的北京的培训市场比较火爆嘛，然后这个有的课堂的孩子人数呢相对来说也会比较多，但是看家长的一些需求，有的家长可能觉得人多一点倒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可能价格上会稍微低一些嘛。对，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对孩子来说最好的还是15到20个人在一个全场，然后有2到3个教练来去完成这一堂课是比较理想的。 那您觉得从多大开始就能够看出来咱们小球员有走专业道路潜质了？ 这个呢可能主要的年龄会最早体现在10到12岁吧。因为在这个10到12岁呢，孩子的身体发育开始呢在加快，然后有一些孩子从身体方面呢会体现出一些优势。第二呢，可以在从他的做篮球训练里面可以看到，有一些孩子他对篮球的理解，他 还有他的身体运动的表现可能比其他孩子更协调，然后做的这些动作呢可能更舒展，然后他对教练的理解会更深。这样的话再通过他在比赛里面的一些体现，你能看到有一部分的小朋友呢他是高于同龄孩子的一些天赋在里面。 嗯，明白。 我们在带孩子们出去比赛啊，看到 观察到的 队员也是一样的，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体现出来了，在同龄的孩子里面或多或少有一些他是有这些优势的体现。 嗯，比如说您在这个实际的这个培养小球员的过程当中，您自己的亲身经历是从比如最小的有可能多大就建议，哎呀，可以考虑考虑专业化道路。 如果要是想就是给出这样的建议的时候，我们就会跟家长说，可能要看孩子在更大一点，十三四岁，看身体这个、 初中了。 对他的身体的一个发育程度，哎，会是到底一个是什么样的？ 嗯、 然后也会建议呢，会做一些专业的骨龄测试，看看他未来的身高是什么样。 嗯， 因为有些孩子嘛，可能有发育早的，有发育晚的。 嗯， 那单从身体上呢，可能不会看得太多。 嗯， 然后还有呢，就看他对一个篮球的理解和他的一个身体的运动能力。 那专业化的道路，您觉得现在好走吗？就是和我们八零后、九零后这一代人成长的状态有没有一些变化？道路是否畅通呢？ 有很大的变化。就拿我个人为例吧，我是从小就是从受这个专业的篮球训练，然后呢。那个时候的这种道路其实是很困难的。 那时候是体校是吧？然后再到省队， 在体校，然后去省队，省队青年队，青年队，然后你再要熬，然后再去青年队，然后再去成年队，然后你还要看你的这个省里面的成年队，他是否有这样的，职业球队可以在高水平的联赛里面。 嗯。 然后，而且你要放弃大部分的学习时间。但是现在的这个道路，我觉得已经通畅很多了，因为随着篮协推展的那种选秀。更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球员可以在大学这个平台通过比赛被大家熟知，然后呢一边学习，然后最后通过选秀又可以成为职业球员。 嗯， 我觉得现在这个道路是给了更多的孩子更多的选择，而且呢他们是在体教结合的基础上。 嗯，就是说大家可以兼顾到文化课的学习，同时再走专业化道路是吧？ 对对对，因为像现在各个全国的大学的名校，他都有他自己很好的高水平的篮球的运动队。那么这些运动队的队员呢，可能他们高考呢会受一些分数的照顾，但是他在学业里面，你的四年要完成学校的一些所有学业，所以说在一定的文化基础上会有很大的提高。 嗯， 这也能够帮助我们的球员去更好的理解很多先进的一些篮球理念。 嗯。也就不像以前从那个就是体校进入到省队青年队省队这样单一的道路，就是有点和那个学校脱节了哈。 对，那个时候是谈不上教育，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专业训练。 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那时候的效果不好吗？ 其实可以看到，因为慢慢大家都会认识到，如果成为一个好的运动员，不用说哪个项目，他一定是要有一个很高的 学习能力。 学习能力，或者说他要有很好的文化素养， 嗯， 这个呢是成为一个高水平运动员现在要具备的， 嗯， 那么以前呢可能都处于以结果为导向，然后呢为了提高这些成绩，大家可能从小就开始单一化的去来为了目标， 嗯， 可能考虑的过于简单， 嗯， 然后现在呢可能对运动员的要求越来越高了，而且我们现在的各个运动队都要涉及到一些外籍的高水平的。教练来带来高水平的外籍的一些训练理念，那么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学习能力或者接受能力，可能也很难达到一个更优异的水平或者成绩。 嗯，那就这样的发展的路径，首先更多样化，给这个小球员们发展空间也更大，选择空间也更大。那个时候基本上，如果我踏上了体校这条路，就注定你必须好与不好都要走这条路了，是吧？ 对，如果你走不出来呢，可能你的人生就要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了。如果走出来了，你成为了一个很好的职业的运动员，那么你的生活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些发展。但如果一旦你走不到，或者说中间经历了一些伤病，可能你的人生就要开始改变，因为你之前用了大部分的时间去体育训练，你没有更好的去学习。 嗯， 那么你离开这个运动队以后，你的这个在社会上的生存能力就可能要受到考验了。 嗯，是这样的。那咱们国家现在篮球青训处在什么样的阶段？具体来说是怎么运转的？ 其实目前我们国家的青训，其实说实话并不会太理想。但是从国家层面呢，从中国篮协已经想办法开始加强青训了，包括从国家层面提出的，比如说我们的 CBA 的新赛季。 嗯， 曾经已经提出了，我们不使用外援， 要全华班来进行 CBA 联赛，更多的是为了锻炼我们的年轻的运动员，可以更好的为国家队来输送这些人才。 嗯， 那么从我们做青训的角度来讲呢，现在国家又对比如说学科类严管，从另一个角度呢是希望孩子可以减负，减负以后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从事这些素质教育。 对， 那么体育呢可能会更尤为的体现，希望孩子们可以从事体育的运动啊，各个运动。其实这也从最基层上想来让参与体育运动的孩子呢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看，虽然可能疫情呢对这个体育的教育培训打击比较大，但是我觉得从现在开始了，体育这个青少年的体育教育肯定会越来越好，受国家的一些大力支持。所以这个青训我觉得从现在开始呢也应该会慢慢的去变好。 它和国外的一些比较成熟的甚至先进的教育理念的话还差距多少？我们有哪些需要补齐的？ 我们其实最大的一个就是现在国家在改的，就是大力提倡的孩子要有拿出业余时间，要更多的体育锻炼。其实我们跟国外的小朋友最大的差距就是呢，我们每天的运动时间太少了 啊， 因为我们每个寒暑假呢都要去海外，去美国、加拿大、塞尔维亚、西班牙这些篮球氛围比较浓的国家 强国 去参加这些篮球训练、篮球训练营，让孩子们真正去感受一下那儿的篮球氛围是什么样的，那些小朋友他们在假期都在干什么。这样的话呢，最大的就是问问人家的外国小朋友呢，人家每天至少会有一个小时来从事着这个自己喜欢的运动。这样的话呢，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自然而然他们肯定表现出来的这些运动的水平和能力肯定会比我们的同龄孩子要高很多。然后有这个氛围的熏陶，他们对体育或者他对某一个项目或者说篮球的一个项目，他们的理解是跟我们的孩子不一样的，他们可能理解的会更深。因为每天都在受教练的一些引导啊，一些启发呀。他们对这个呢理解会更深，这也是我们经常带孩子去香港去深圳去比赛，然后我们的球队里边也会有那么少数的外籍球员在北京呢长期跟我们训练，但是比赛里边呢他们对外教的安排和布置的一些东西他们会很好的理解，但是可能对我们的国内的这些青少年的球员来说呢确实是有一些难度。 那出在语言障碍上吗？还是 不是语言，就是他对篮球的一个 理解 层面上，因为这就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孩子呢他都是每周末有两个小时， 对， 是有自己的一个运动，各种比如篮球啊、足球呀、网球呀，他仅仅就这两个小时。那么你想一周两个小时，我们给家长算过一笔账，一年下来呢他坚持好这每一周的训练，他一年也就有50到60个小时是从事一个体育运动。那么而且又给他拆分到每一个星期两个小时，孩子对这个理解确实是不是孩子的问题，他就是一个时间。他可能今天两个小时上完以后他能理解一些，但是两个小时结束呢他离这个项目又 凉了， 对，又远离了这个项目，又回到了学习状态。可能过了3天4天他突然想起来，哎，我上一次打篮球教练跟我说的话是什么来的，他可能忘了。他不像人家我每天都在重复的这些东西，每天 肌肉记忆，对，包括意识上的形成。 对，这个是最大的一些差异。 对，我看您带队就刚才自己说的哈，除了在国内进行一些交流之外，也去一些国外一些地区进行交流。这些交流当中小学员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提高，或者说给我们讲一讲我们的小学员和那些国外的一些比较优秀的学员们当中的一些差距。我们第一点说了哈，就是在这个运动量和理解上，还有其他的吗？ 还有一个就最简单，我们带给孩子带出去最主要的目的呢是想让他们通过篮球让他们能够深刻体会到篮球是怎么帮助他们融入到一个新的环境或者说陌生的环境。因为我们经常跟家长和孩子说呢，篮球是你很好的一个社交工具，你可以通过篮球交到朋友，你可以通过篮球可以融入到新的生活里面。那么当孩子们给他带到一个国外陌生的环境，周边都是当地或者说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小朋友，有的孩子确实他可能语言上有一些不那么通畅，但是他可以通过一次两次的篮球训练打球，一他可以知道怎么融入到这个环境了。因为当打上球以后，外国孩子呢他的那种天生的性格他会主动的去来跟你去来沟通。那么对我们的孩子好的一点是我们的孩子呢其实也想跟外国小朋友去沟通。但是我认为是因为东方人的这种性格， 他内敛一些， 他只要等别人跟我说，我会有好多话跟他说。 嗯、 但是如果没有篮球这个纽带的话，你到一个环境里面，不会有人主动的没事跟你去说说话。 嗯，对。 那么这层纸是捅不破的。 嗯。 但是有了篮球，你打了上午的两个小时训练，可能在训练过程里面，你的身边的小队友就可能会问你，哎，你是从哪儿来的呀？啊，你多大了呀？ 嗯。 有了一个好的开始，那么我们的孩子就会有很多的想表达的、 展现的和表达的，对， 马上他就会展现出来。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感受呢，以后就会告诉孩子了，你们可以大胆的在一个环境里面，通过你们某一项的体育运动跟大家参与进来， 嗯， 你们是可以跟其他的小朋友很好的沟通。因为我们的孩子可能受了这些传统的应试教育的一些影响嘛，他们可能不太敢去主动的去说一些东西，说他可能会怕、 嗯、怕错 不理我，可能他们我们现在孩子想法很多， 嗯， 他会想，哎呀，他不理我怎么办？我多没面子呀， 嗯，对。 然后他理我了，然后他再问我好多，我再答不上来，我是不是很尴尬？ 嗯， 就他们想法会很多， 因为他有一个老有个锦标的意识，就是我得非得达标，然后我才有。 对对对 对, 对。他甚至想好，我们鼓励孩子，我说你去问一下你的小朋友怎么怎么样，你今天要教两个小朋友， 嗯， 他会就像做我们做教案一样，他会列出一个。计划来 也挺好， 大概我要问什么问题，他问我这问题我怎么去回答， 嗯， 就是他给你弄成一个很条条框框的东西， 很硬 的 感觉， 他就尝试、 嗯、 就不会说像花样花样，他很自然的跟你， 嗯， 所以我们给孩子带到国外其实更想提高的是他这个能力。 那他们回来之后有变化吗？ 会有变化的，嗯，会出去了胆子变大了， 嗯， 变自信了， 嗯， 然后回来以后他就跟教练的那种沟通，跟身边队友的沟通，包括我们在国内做一些封闭的训练营，他在融入到这个陌生的环境， 更 他跟身边小朋友的沟通、 嗯、 他会比其他的人要更通畅。 对对对对对， 其实用我们的对用我们的理解就是，我都去过国外跟国外的孩子沟通完了我回来以后我就什么也不怕了。对， 也会给他们这样一些引导哈。 对对对对， 嗯，是。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嗯、怎么能够找到您的俱乐部？咱们是不是有一些刚才说有什么封闭营啊或者夏令营吗？ 对对对，然后我们呢其实一样的，我们在顺义、朝阳、海淀都有自己的校区， 嗯， 但是更好的呢，大家可以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的一个微信公众号，上面有我们所有的一些信息、 哦、 包括我们做过的训练营、海外的训练营，包括在北京的训练、 嗯、 包括我们参加的比赛，包括我们还有自己的线上课程， 嗯， 那在这个公众号里面大家都会可以看得到。 这公众号叫什么呢？ 我们的公众号呢全称是星瑞鹏翔，然后呢我们其实对外是经常用一个英文名，就是 Hoop Kings。 怎么拼你再给家长得听得到、 就是、对， Hoop 是 H-O-O-P， 它在美语里边就是篮球的意思、 嗯、 然后呢后面连了一个 Kings， 就是国王 K-I-N-G-S、 嗯、 就是我们呢就让孩子可能在这个名字里边就是我在篮球的领域里面要去做那个最好的， 嗯， 那所以说这个英文就是星瑞鹏翔 Hoop Kings 篮球俱乐部。 所以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如果对于篮球启蒙比较感兴趣，或者对于刚才龚老师讲的比较感兴趣，想了解一下内容的话，可以关注到这个公众号。那么我们也感谢龚老师跟我们聊一聊现在小朋友青训的一些发展的情况，包括未来如果要走专业化或职业化道路的话，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些步骤啊？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谢谢。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新闻广播。